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25集。俗话说千年黑万年白，不是说一定活了成千上万年，只是黑蛇白蛇都是柳门中比较神异的。而柳门中柳、长、莽三家，柳家之所以姓柳，也是据说有上古神兽九头人面的青蛇香柳之血脉。柳十三也是很早以前就迁修去了，大仙爷和他不熟，也是大仙爷和谁能熟啊，所以也不知道柳十三怎么起来闹事了。但是呢，大仙爷倒的确对柳十三的身手有所了解，听胡七十九描述，现在的柳十三应该又蜕过几次皮，吃他是吃不下了。柳门又狠厉，布阵对付还行，把柳十三引出来再以阵困之，就是这个阵法也不是大仙爷独自就行的。我们还有很多法师呢，还是只能要仙家布阵啊？狼河得到答复，人也行，心说那就好，不然上哪儿找那么多四大门的前辈啊。那就好，那就要辛苦大仙爷了。狼河是看大仙爷走路都颤颤巍巍的，当然这也不好说，这到底是体力问题还是心理问题。白大仙爷主要用香火描述了重点内容，这才开口说了见面以来的第二句话。 你好像是个生无常啊。 大仙爷好眼力，狼河有种在这样的老仙家面前也无需隐瞒的感觉，就好像不动法师给他的感觉一样。我平时在阳间有工作，也会兼职走无常。如果不是仍在对面墙角，白大仙爷看起来就是一位关心晚辈的长辈。 哦，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 拍戏。戏曲你应该知道吧，和那个差不多，搞表演工作的。白大仙爷沉默了一会儿。 哦，就是大家看你，你拿钱。 这么说也差不多。胡七十九举手道。 是很多人看，我们尊家的票房可高了。 他张口就吹了一堆数据，比蓝河自己了解的都详细。白大仙爷难以置信。 哦哟，那么多人花钱看过你。 是啊。白大仙爷倒吸了一口凉气。 哎呀，阳间强者恐怖如斯啊。 难怪智仙进步如此快，原来是跟了这样一位尊家。蓝河无语。白大仙爷看在蓝河的份上愿意出手，这仙家的意思正是白武已经是蓝河家族的一员，蓝河也和白门有了联系。但不能立刻就杀过去，白大仙爷布阵须得准备好器物，例如特制的朱砂、符阵、法器，还要在特定的时间活子午时。自然界中冬至、夏至、子时、午时是南北子午，但这个是死子午时，活子午是针对某人而言。这一日中，此人一阳来复之时是身中子时，一阴始生之时则是午时，一天24个小时都可能是活子午。蛇乃阴寒之物，大仙爷要选的是柳十三的活子时，自然没有那样简单，他要偷偷推断。蓝河这个速度把不动法师都吓到了，他也在打听，也找了四大门的乡头，甚至那位乡头也想到了求助白门，愣是没有蓝河这个质量与效率，毕竟白武只有一个。反正不动法师是热烈欢迎，奉大仙爷前去指点。除此之外，他也正式告知了那些议论纷纷的法师，把寻龙之事辟谣，直言他是在修建镇物桥，欲柳仙寻衅，希望大家不要给他添麻烦了。不动法师都这么说了，还有的信有的不信，一个不懂的甚至问， 那这蛇敢冒充龙，是不是真的快化龙了？起码长出几只脚了，或者成蛟了吧？那提前投资可行吗？毕竟这柳仙也是真的折腾得京城暴雨连绵，不由得人多想。在这样的天气之下，也不知是网友自己猜测，还是有风声传出去了，也有人开始疯传近日的雨水可能是因为走蛟。所谓的走蛟，指的就是蛟经历劫难要化龙，故意发大水好沿着洪水归海。所谓的蛟可能是蛇所化，也可能是黄鳝、鱼等等，它们能进阶成蛟，蛟再进阶成龙，其中困难何止千万重啊。现在有些地势低的地方，包括地铁站，已经受到积水影响了，但比起洪水肯定还有距离，所以这个说法虽然沾了点边，虽然大家也聊得兴致勃勃，却不会被大众当真。蓝河在剧组里也听到有人聊起，都是当作趣闻，与其说传播最近京城有龙，不如说当个话头讲讲这故事。蓝河休息期间就拿着手机看剧，宋福潭上了车，看到蓝河的屏幕，哎，都不正眼看我，这是家庭剧吗？ 你说下次 好像不是蓝河平时的口味。 我是不是已经到福田？ 是，没事看看。 当然， 于两们推荐的，这正是之前他们找蓝河聊的那个单亲妈妈带娃的剧。别说，这剧的节奏还挺好，而且他总是能感同身受，一看就放不下了。宋福潭也没看过，坐下来看了一下，刚好那剧里的女儿正在闹，隔壁叔叔对妈妈有意思，试了个好而已，他就大哭大闹，甚至在地上打滚，直呼叔叔的大名。蓝河和宋福潭无语，随后蓝河补充道，就是这样，还不止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女儿没闹完，大儿子又回来偷钱了，然后跑了出去。老白哼着常回家看看钻了进来。哈喽，一个好消息，那大仙爷要的东西又找到一样。蓝河伤心的伸手在老白脖子上一绕，连接他和宋福潭的隐形锁链就缠住了老白，往后一勒，你为什么要这样不孝呢？老白的舌头吐出来，他眼睛也快凸出来了，一脸崩溃，拿勾魂锁勒他也就算了，可是他今天什么也没做，他开口都在报喜，连钱也没要，为什么呢？宋福潭把锁链拉开了，安慰地拍了拍蓝鹤，没事，他是他，老白是老白。 他谁呀？ 蓝河按了暂停，心情慢慢平静。唉，没事，辛苦你了，东西交过去了吗？ 啊，给大仙爷了，我问他其他推算妥当了没，他也不说话，大仙爷太傲了。 大仙爷的身份也只有寥寥几个知情者，老白更是看不出来，只知道是位老前辈，就觉着不愧是世外高人，从头到尾就嗯了一声，背对着他都不看一眼。蓝河嘴角抽了一下， 是比较傲。 可不是吗？其实蓝河到现在也不知道大仙爷长什么样，他看向宋福潭，身在剧组但也是很关切那边的进度。宋福潭给不动法师打电话，法师接通后就道， 只差一个戏班子了，这个标准有点高，而且比较危险，我们正在考量。 戏班子？ 蓝河说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几乎要以为是什么同名的药材了，心说大仙爷要的器物也没有这样啊。 哦，是为了引柳十三出来。 不动法师道， 这引子大仙爷也是方才刚说的。 白大仙爷还是比较谨慎，而且不愿意告诉太多人，就怕出了什么纰漏。这几日大仙爷都住在他们那边，隐匿身形，偶尔才能看到一只雪白的刺猬，尖刺上闪着银光。老白恍然道， 这个我知道， 柳仙其实多是前世因嗔念而堕落的修道者投胎。 涉及到了阴司地府的业务，老白自然明白，也正因如此，柳门生来受蜕皮之苦。 这些柳仙成了气候后，有些还会想起一点前世的事儿，即使想不起来，嗔心不改，贪爱依旧。所以据说柳仙那神秘的潜修，多半是为了修持定力。若是与人结缘，那修行就毁了。你看人间有白蛇传，就跟那白蛇差不多。以前啊，阳间搭台唱戏，要是演到情爱内容，柳仙就很爱去看，这是天性。所以大仙爷这招高啊，找人来唱一出戏，柳十三自然而然就被引出来了。 不动法师说道， 不错，白老先生说以前柳十三盘踞护城河周围，就是为了随时听宫里唱戏，那都是招的名角儿，所以他品味也很高。我们想这演员实在不好找，还得保护好他们。 不是，你们说的那个柳十三，他喜欢看情情爱爱的内容？ 蓝河还沉浸在刚才那个细节中。 老白答道， 是啊，越腻歪越好。 蓝河无语，他一想到阴沉暴躁爱吹牛还挺能打的大蛇仙，碍于修行无法恋爱，每天只能看情爱戏解馋，说不定还会和追剧少女们一样对着台上说，好甜啊，我死了，一时有点无言以对了。不对，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样他才那么暴躁爱打架。良久，蓝河才缓缓道， 那你们也不一定要找昆曲或者京戏演员吧，你们在那儿弄个幕布放电视剧不好吗？反正他主要想看的是谈恋爱嘛。 老白和不动法师一时都愣住了。老白说， 可以这样， 你说的越腻歪越好，其实他主要是想看剧情，不是欣赏戏曲艺术，对标电视剧就是演技好。 哦，也是啊， 他们一个光棍死鬼，一个是和尚，听到脱离时代的大仙爷提出后，一点儿也没觉得不对，甚至跟着一起思考有没有符合柳十三口味的京戏演员去了。现在蓝河一说，他俩都觉得有点道理啊。不动法师立刻道， 我去问问。 然后就挂了。不动法师找来他们的法师伙伴，把新的提议分享了一下。 嘿，其实我早就想到了，只是不好意思说，我以为一定要唱戏呢。 这个主意不错，反正唱戏水平也不一定够，还有危险，咱放影视剧试试。 哎呀，被大仙爷误导了，老人家避世已久。 不动法师点头， 投影设备我去借，只是诸位可了解哪部剧比较甜？ 大仙爷说这柳十三口味颇为黏腻。 在场有和尚，却也有道士、乡头、风水先生，其中也有成家的，但是说到甜剧，这不是为难他们吗？大家挠着头，各自说出道听途说的恋爱剧，并凭自己的理解讨论哪个情节更甜，一时画面还有些美好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